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早上好，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的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王爽。那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是收听的话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找到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来到早间青年说的这个节目，就可以看到我和孔文了。 哎，没错，也再次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9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呢，会做客啊，有两位直播间啊，什么有两位直播，有两位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对， 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公益之路上，他们都是一直在稳步的前行着。 嗯，今天会来两位非常年轻的青年代表哈，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周五的早间资讯哈。 嗯， 最近一段时间的资讯上来都会跟大家聊一聊天气。 嗯， 因为确实最近是太冷了。 没错， 我最近好像就是在单位碰到这个同事啊，或者是见到朋友啊，第一个话题一定是关于天气的。 哎， 都会相互抱怨一下有多冷。 嗯，对对对，没错。因为这个前几天呢，这个风可能比较大啊。 嗯， 预计是从今天开始，在一周的时间里，大风呢将会停一停，不会再度啊进到北京，并且呢明天气温会有所上升，最高温度上升到2摄氏度啊，到周日和下周初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进一步上扬到3度到5度。 嗯，感觉这个3-9天就快要过去了呢。 哎， 其实有的时候虽然气温低哈，只要没有大风吹，这个体感的温度并不会那么的难受。 哎，就是还是可以 啊。但是如果没有风的话呢，这个空气的状况啊，我们就要来时刻的关注一下。 哎啊，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市民啊，就是也一直在犯嘀咕，说这个冬天是不是就没有雪了呢？ 嗯， 其实期待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气象中心的专家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说形成降雪需要具备3个条件啊：降水系统、较充足的水汽，还有冷空气。今年的初雪会迟到多久？希望大家进一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们会跟大家持续的追踪报道。 是的，非常期待哪天早晨能够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初雪哈。 嗯， 我相信这个期待积累的越久，到时候的那个惊喜就越大。 嗯，对，没错。 接下来来跟大家说这个小客车指标摇号的事儿哈。那个今年北京市的小客车配置指标呢，将继续通过摇号、轮候等方式获得。那2018年小客车的指标总量从15万个降至10万个，下降了5万个。其中呢，新能源指标是保持6万个不变，而普通指标由9万个减少至4万个。也就是说，一共减少的这5万个指标，全部都是这个普通烧油的这个小客车的指标。 嗯， 那么此前呢，有说法称说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获得金牌小客车指标，但是这一方式暂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证实。 哎啊，另外呢，据规定，今年北京市的机关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指标，单位或者是个人应在取得指标之日起12个月内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啊。这个时间点也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就摇号吧，还是啊非常困难的。但是呢，还是有朋友，就是大家会听到啊，就摇中了之后他没去，这什么情况？ 哦，这心得多大呀？ 对，你说这心得多大啊？ 也可能是等待的时间太久，已经不抱期待了。 就这个。 所以已经都忘记去看自己这个摇号结果的一个更新哈。从这个风向标，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确实北京市是在大力的鼓励大家都开始开这个新能源的汽车，这真的是一个未来的大趋势。 哎，没错。其实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关注春运方面的消息啊，尤其是关于小伙伴们要过年回家抢票。其实最近除了春运之外呢，还有一个热点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健康的啊，就是流感。 流感。 哎，对。昨天呢，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流感病毒的变异，并且随着春节的到来，中小学放假等人群聚集的减少，流感的疫情将会趋于缓解或者是下降。 这是一个好消息哈，希望这波流感真的赶紧的过去吧。确实这个医院都装不下这个流感的患者了。那据了解呢，说通常每年的流感都是以甲型的流感为主，不过去年冬季以来呢，北京市出现的流感病例有一半是乙型的流感，因为在我国呢，乙型流感病毒一直长期处于低流行的态势，导致人们接触乙型流感的病毒少，具有抗体的人群不多，所以呢，针对乙型病毒、乙型流感病毒的免疫能力才会普遍低下。不过专家也指出呢，说流感是一个可以防、可以控、可治的疾病，只要措施得当、防控有力，没有必要太过恐慌。 哎，对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就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多增加这个体育锻炼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去聊，虽然说是冬季天比较冷，但是呢我们大家也要活动起来，给身体增加抵抗力啊。然后就是我有一个个人的小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在冬季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多吃这个含维 C 的食物。 哦， 啊，就是 因为可能冬季我们吃这个水果啊，这种比较寒凉的水果会变少，所以维 C 的摄入可能会缺乏。 对。然后比如说这个什么猕猴桃啊，还有橙子啊，对吧，这些含维 C 啊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水果啊，能够帮助大家这个预防流感。然后还有就这个事儿吧，他不能念叨。然后这个说，这那俩朋友见面了，说哎呀我感冒了，就是特别难受。哎呦，你看你什么什么身体，你看我一冬天不来感冒的，这事儿不能念叨，一念叨的话第二天他肯定感冒。 你这是封建迷信。接下来跟大家说今年春运的事儿哈。北京站进站通道将有10台机器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自助进站，不过呢通过刷脸进站很方便，但是由于旅客对使用方法不熟悉，自助进站通道的排队人数常常比人工验证进站通道的排队人数还要多。那提示大家呢，排队时尽量不要和前面的乘客贴得太近，因为通道每次过一位乘客才能识别面部。另外呢，也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车票，节省过闸的时间。这个人脸识别来得挺快， 来挺快。 但是我一直对这个技术，哎呀，心里会打一个问号。前段时间我去这个银行办理一个业务哈，我就发现他的这个人脸识别不太灵啊。最灵的是这个机场的安检的，就是海关，这个是非常灵的。但是经常我也会看到其他的小伙伴，哎，就是因为人脸识别不出来，后来还是走人工通道了。所以这个技术我觉得，可能离它真正的成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 包括这个某果 X 手机对吧，它这个人脸识别 某果 Apple 是的。然后经常看到这小伙伴拿着手机放桌上吃饭对吧，然后不断的拿脸的刷，就是开机拿脸扫开机。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它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但是就是在成为这个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这移动支付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觉得会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啊，你比如说我把钱包就塞进，有的可能还觉得这个拿着钱包啊，拿着钱比较有安全感，像我这种缺乏安全感的人啊，但是现在其实就是它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慢慢的你只需要一个手机， 对， 慢慢的你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 哎，没错。 送给大家这个早间的第一首歌吧，来自孙悦的《啦啦啦》。说我们继续说，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新鲜的资讯哈。 哎，没错啊，记者近日了解到呢，在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当中再次明确了，家长和学校要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的睡眠时间啊。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5年之间，近60%的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国家的规定。啊，在中学生里面呢，有一半的人啊，同学们睡眠不足8小时。初三、高三的学生当中，有30%的人每天只能睡5到6个小时，甚至有一些每天睡眠只有2到3小时。哎呀，这个比我睡的还少。 哎， 觉得现在的小伙伴们真的是好辛苦啊。 嗯， 还记得我只有在上高中的时候好像才睡不过八个小时呢， 才睡不过八个小时， 现在连小学生和初中生的睡眠时间都已经被压缩了，可见这课业压力还是挺大的。 嗯， 但是也提示各位老师还有家长哈，睡眠真的特别特别重要， 没错， 不仅涉及到这个孩子的健康哈，还有他的一个情绪，睡不够就会脾气大啊。另外呢，其实也会对智商和反应速度有一些影响，对。 哎，没错啊，这个 反正我睡不够就脾气大 啊，我睡不够也脾气大， 是的， 啊， 确实会影响情绪。 对对对，睡眠对这个人的基本的生理功能啊，对身体跟智力的发育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睡眠不足呢，还可能导致精神不能集中，记忆力、注意力还有这个理解力都衰退，然后呢使学生的这个学习效率低下，还会影响机敏度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学生每天应睡8到9小时，成年人每天也得睡7到8个小时。所以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呢，许多网友都表示非常心疼现在的中小学生啊，刚刚爽爽就已经表达了这种忧虑，希望学校和家长们都可以参照管理标准，保证学生们的睡眠时长，提高学习的效率。 嗯，接下来我们说到教育哈，马上就要连线一位现在正在读大学的这个大学生，他叫郭金玲，来自咱们北京工商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应该说和我是同一个专业的哈，这个师弟啊。然后我们来跟他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要进入考试周了，进入复习阶段了，看看他的生活怎么样哈。金玲起得非常早啊，刚刚一直在从宿舍走到这个图书馆的路上哈，我们来跟金玲打个招呼。金玲你好。 主持人好。 嗯， 我是郭金玲，北京工商大学的一名新系的学生。 嗯，今天有什么计划呀？今天有什么安排？ 今天主要还是以复习为主吧。 嗯， 我们主要24号就把所有的科目都考了，所以在这最后的关头还是要咬紧牙关把所有的科目都复习好。 嗯， 我们就去图书馆复习。 嗯，我知道你们前段时间除了这种书面的考试之外，其实还做了很多， 对，一些实践类的课， 嗯，做了很多跟这个社会实践有关的事儿哈。嗯，来跟我们说说你们关于这个社会实践呀，还有这个这个调研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那个社会实践是我们的那个媒介伦理与法规课的一个大作业，期末大作业。它的那个目的就是在于让我们就是讨论一下，就是自己就是可以说就是遇到过的一些涉及媒介伦理和法规的事件，如果自己没有遇到，可以采访一些遇到过的这样的一些记者， 嗯， 然后来都他们遇到过的涉及伦理法规就是媒介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事件， 嗯， 然后再分析和报道。 嗯，应该说现在伴随这个自媒体越来越普及哈，这个媒介伦理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引发了很多争议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如何去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啊，比如说人肉搜索这种方式在这个公共舆论场里究竟应该被用到一个什么程度哈，啊，总之呢这个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们现在正在关注的问题。再问问金玲哈，你今年是大四了吧？ 我今年大三上学期。 哦，大三，嗯， 对， 快进入大四了啊。 没错没错。 你觉得大家这个投入到复习中的这个专注力怎么样？ 目前来看我身边这些朋友都非常努力，因为马上面临着就业的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就非常，大家都感觉就是很有目标的那种在维持。 嗯，最近天气非常冷哈，这个宿舍和图书馆的气温怎么样呢？ 宿舍还好，图书馆也还好，只不过就是出了宿舍以后就在外面就完全就天差地别，尤其是最近， 嗯， 阳江这边风也特别大， 嗯， 然后冷风吹到脸上就感觉真是 非常的不舒服吧。 嗯，所以也提示精灵哈，看到你这小脸红扑扑的，确实是比较寒冷。因为在学校里呢，无论是图书馆还是这个咖啡厅还是宿舍里，大家都是在过一种集体生活，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一个人感冒了注意隔离，千万别这个到时候一宿舍全都感冒了，好吗？我们也祝这个精灵考试顺利。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其实我刚才啊，然后，因为这个我们需要工作之间要需要配合啊，就是这个，来采访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朋友。刚才我做一些辅助设备的工作。 嗯，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他一问题。 嗯，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大学生朋友们还会不会就是像我们当初啊，就起码是我会有一种情况。 嗯， 就比如说这一个学期啊，可能就是，哎呦，大学生活了嘛，没人管了。 嗯， 对吧？然后前半个学期的时候撒欢玩。 嗯， 是吧？到后来那叫什么？就是，就反正就是突击开始复习呀、啊，然后对临时抱佛脚，什么连笔记都没有，然后去找学习好的同学，然后去找笔记啊。 嗯，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嗯，昨天我看到了这个微博头条哈。 啊，怎么说？ 这个韩寒他写了一篇文章，韩寒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说，我觉得就是有这个他书写的作品出来了，因为他现在也开始转型，不论是在赛车领域还是在这个电影领域哈，都有新的建树。但是我因为我高中和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韩寒，作为一个作家的韩寒哈，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这个文笔了，好不容易看到他写了一个长微博吧，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就是大家都知道韩寒其实当年是高中退学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就是当时中国的这个教育领域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大家对于他的讨论啊，他就讲到了，他说他当时啊就是喜欢临时抱佛脚。因为他是一个体育生，他当时是短跑还是长跑我忘记了哈，他当时是因为这个跑步特别优秀，然后进了上海市的一个市重点叫松江二中。 嗯， 然后他说没想到上了高中之后，高中的佛脚比较重，有点抱不动。这就是韩寒的文风哈，就是一点都没变，真的和他写三重门的时候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也提示大家，可能这个有的时候比较简单的科目啊，像孔文这样，对吧，都压缩到后面， 对， 可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学这种理工科，对吧，尤其是跟数学有关的，佛脚抱不动啊。 佛脚抱不动啊，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学生朋友们啊，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做嘛，谈恋爱呀、对吧，做一些社会实践呢，然后呢，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学业上啊，大家千万不要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这个状态啊， 是的， 也会到最后会搞得自己也很累很疲惫， 是的、会很焦心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大学生活。 哎，对对，而且最重要的呢、它是会影响学习的效果的。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说一条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啊。据了解，从2020年起，北京市将实行新高考。按照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呢，不再分文理科啊，学生的高考成绩将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统考科目的成绩，二是三门普通高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也就是说，2017年升入新高一的孩子啊，在未来参加高考的时候将拥有更大的选择权，除了必考的语文、数学、外语之外，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考试科目当中再任选三门。 特别羡慕现在的高中生。如果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有这样的政策，我就不用学我最讨厌的物理了。我记得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去年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相关的消息啊，说在全国来讲，这个最不受待见的就是物理学。 但是 教科院课程教材中心在全市九所学校发放了3000余份的调查问卷，希望通过数据来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选科组合。调查结果显示呢，学生在进行选科组合时呈现一定的文理倾向哈，与其他试点省市弃物理现象不同的是，在北京物理学科成为了仅次于化学的最受欢迎学科。 哦， 北京的小伙伴们给你们点赞。 我不太理解啊，因为这个 就是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物理化学我都太没太学明白。 嗯 啊， 就是都是比较难学的。我觉得和这个比如说生物啊政治来讲，其实理化还是相对更难一些， 是吧？ 但是可能这也有个体差异，人就觉得物理简单 啊， 擅长 啊、嗯。反正我就知道那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嗯、 砸牛顿、 嗯、 那事儿是属于物理研究的范畴之内的，是吧？ 是的。 讲故事似 的，离开这个考学的这个领域太久了哈，又把我们拉回了学生时代。北京时间来到了8:29，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待会儿回来。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放我老板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本营982魔力工厂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当然你也可以来到花椒直播我们的粉丝聚集地，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早间的约会了。 哎，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娱乐方面的资讯啊。2017年末呢，国家宝藏这一档和国宝相关的真人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现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也成了网红的节目啊。据了解，《如果国宝会说话》呢，开启了微纪录的新形式，每集纪录片只有5分钟，用5分钟讲述文物之美，向观众展现8000年的美好中华。豆瓣的评分高达9.4分，向观众展示了蕴藏在文物背后的深邃历史与精彩的故事，让国宝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再次掀起了国宝文物热。鼓掌。 鼓掌。说这部纪录片最有意思呢，是它的卖萌功力。在宣传海报中呢，就把文物太阳神鸟金波比作美瞳，还把三星堆青铜人像比作奥特曼。而视频的打开方式也非常的可爱，每集的开头呢都有叮叮叮一串铃声，提醒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那我们可以在弹幕上看到满是网友的回复哈，说已查收。 没错啊。不仅如此呢，片子里选取的文物恰恰也结合了短、轻、萌三个特点啊。以往我们看到的国宝纪录片呢，介绍的多是这个过去的这种皇室的珍藏啊，比如说这个国家宝藏当中展示的《千里江山图》卷啊，慈母越王勾践剑等等啊，这些都是帝王家的东西。然而呢，如果国宝会说话，在这些动辄几千年的无价古董，在古代可以说是，哎呀， 怎么讲，就是叫通俗的讲，就大白话，就是李婶家的茶壶啊， 嗯， 张妈家的大碗，赵大爷家他们的口哨啊，就是充满了这种市井气息，就生活氛围感觉会非常的浓啊，就是 特别的接地气。 接地气，国宝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嗯，其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想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跟这个纪录片有关的哈。 哎、 这两天我们也持续的在跟大家说有关于国产纪录片的一些新鲜的消息，发现真的这两年纪录片开始越来越火了， 哎、 而且真的是开始有市场了，有观众了，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欣慰的事情哈。 嗯、 因为纪录片，你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个，一些比如说美漂亮的画面呀、啊，好的情节，关键是你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啊。 对，没错。而且这次呢，这个啊，如果国宝会说话，它开启的这种模式啊，这种形式就是微纪录片， 嗯、 就是它只有五分钟啊，每集只有五分钟。 嗯， 就是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种观看的方式，碎片化嘛，就 是 在等地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 嗯、 啊，这个。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吃饭啊，点餐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会儿，然后所以呢这个时候有很多网友朋友们、年轻朋友们都表示说这样的纪录片好啊，说再来100集都不多啊，我们想看，我们爱看， 因为有很多的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贡献给这种可以学到东西的纪录片。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文娱方面的一些消息哈， 嗯、 说的是这个声临其境，比拼台词，说和电视节目相关。那么演员的真本事呢，最近是越来越受到关注了。此前浙江卫视首创的《演员的诞生》是让演员现场较量演技，在众多的电视综艺中也是脱颖而出，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争议啊， 嗯、 就是很多很多的讨论，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电视综艺。那么在这个开年后呢，湖南卫视也将推出原创的综艺《声临其境》，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说要除去一切炫目的声光舞美辅助，简单到一支麦克风、一页台词纸，让演员现场为经典的影视剧桥段配音，考验台词的功底。 哎， 这个孔文是你专业呀。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现在也是我也是通过这种短视频的方式、 嗯、 然后去看到的，尤其是这个杨立新老师他的这个、 嗯、 包括他会很多的这个语言， 嗯 啊，然后就是这个分饰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嗯 啊，然后很确实就感觉到了那种就是艺术家他的深厚的功底。 嗯， 但是我在想啊，其实作为这个播音专业出身的我们、 嗯、 啊，就同学们，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就比如说玩个声音呢、啊，就我们去，就影视剧当中，我们去把它这个配一下啊、 嗯， 就这种东西其实是大家平常就玩的小花样。 对，原来有一个软件叫配音秀嘛， 啊、 然后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玩、 啊，对， 电台的小伙伴们玩的特别高级， 哎，对， 可专业了， 嗯，而且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讲，可能大家真的是声音条件真的是这都是好声音， 嗯， 全都是好声音，而且大家的表现力也都不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嗯， 就是我觉得如果搞一档这个就或者是说这个节目让所有的这个很多这个播音专业的同学或者说是这个、嗯、 广播领域的主播们， 哎，主播们啊，乃至于就是说很多演员台词功力非常扎实的， 嗯， 让他们去参与，我觉得可能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可能会更好， 嗯 啊、 哎、我们也相信声如其人、 哎、 哈， 对， 这个好的声音表现力可能真的是你内心丰富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辅助手段了啊，说比如说可以通过后期，对吧， 嗯， 别的人给你旁的人给你配音，但是啊，这个完美的程度，对吧，肯定是欠缺的、 嗯、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这个采访这个《悟空传》的编剧嘛，他们就说这个彭于晏演这个孙悟空，对吧，一直在纠结究竟要是他自己说普通话还是说找一个人给他配音， 嗯 啊，因为大家知道彭于晏他的这个港普，对吧， 对， 就怕给这个电影就是有一点减分的这个感觉、 嗯、 但是后来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哈，努力的让这个人生合一了、嗯嗯、 对，就是大家因为在心目当中可能会有很多这个孙悟空经典的这种形象，就是他的那种港普一出来之后可能就会跳戏了， 是的、 啊、从剧情当中走出来，然后会影响这个观众的口碑， 嗯、 啊、进而影响到票房。 好，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晨的童年的时光。 迟到。同桌的女同学，她总是微笑挂在嘴角。怀念下课铃声，那铃声是否传声？想再次回到课堂里，做课间眼保健操。把中午小学塞满课桌，课本留在家。每次到天王阁的收卷一排九块八。从小虎的追星一路追到 Backstreet Boys。如果你也追过他们，那么没什么。 怀念童年的时光，怀念小时候的弄堂，我怀念童年的时光。你好吗？当年的同窗啊。 依然迷恋罗纳尔多乔丹，还记得学校门前那一碗蛋炒饭，听说老板还在老地方摆摊。儿时的小伙伴，我心中滋味百般。北斗神拳，忍者神龟，最喜欢太空堡垒和圣斗士星矢，都希望那一刻时间停止。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怀念童年的时光， 在哪里？曾经的弄堂也已被高楼大厦代替。而路过这里，慢慢涌上的回忆，对你们的誓言一点一滴在心脏累积。还记得一起踢球打碎邻居玻璃窗，还记得东拼西凑零花钱买鞭炮放，还记得最爱听隔壁爷爷唱风声榜。好想再与你们一起重温那段旧时光。 我怀念童年的时光，你怀念小时候的弄堂，我怀念童年。 再给大家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的时候呢，我们也尝试连线了今天我们进入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啊，也是曾经和我们这个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很多电影方面消息的这个郭博士，青年导演郭子淳啊。郭博士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再次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刚刚是这个从被窝里把郭博士 薅出来的。 看郭博士现在脑门有没有有种 一股被窝味儿 冒烟的感觉。开个玩笑， 带着新鲜出炉的被窝味儿、 开个玩笑啊。其实这个今天郭博士呢是来给我们做一个推荐啊，因为这个最近呢这个前任三 啊，可以说是大火啊，这个 太火了， 对，无限次的出现在大家的朋友圈呐、啊嗯，然后还有这个社交的各种话题当中啊，包括他的电影的音乐、 嗯、 啊，两首歌《说散就散》，还有这个于文文创作的这个，你看、嗯， 两首歌吧啊，然后还有其中的很多的桥段哈、啊 嗯， 都成了大家和生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 嗯， 很多人说哎，看完这电影就跟现任分手了，要跟前任复合了，这挺夸张、 嗯。对对对，所以就是然后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啊，现在是应该是突破15亿，奔16去了。 天哪， 是吧？啊、 这真是以小博大。 对，现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也创造了这个国产爱情片的一个记录啊。然后想跟郭博士聊的就是你对这个片子是怎么看的呀，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也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推荐一些啊你喜欢的认为值得看的，或者说是国产影片，或者说这个啊国外的这个好的爱情影片都可以来给我们做一个推荐。郭博士，喂， 哎，郭博士听不到我们说话吗？嗯。 喂。 啊，对，对，郭博士，前任三这部电影你看？ 现在可以了。 嗯，现在可以了是吗？ 啊，我看过，看过，而且是、那个 嗯、说一下你的感受。 跨年的那天看的。 嗯。 实际上那部片子，我觉得能够在中国现在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票房的话，哈，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情况，而且我觉得充分的体会到了一个所谓的现在当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电影的消费群体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中青年会多一点啊。那么所以这个影片抓住了非常好的一个关于我们中青年的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这种痛点之后呢，会给我们直接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只要去能抓住我们现在青年人们一直感情上的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次的成功来讲呢，实际上，也是暗示着多年以来中国内地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关于我们说这关于青春爱情的这样的影片能够得到的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很好的抓住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一个痛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票房可喜的一个最佳的原因吧。 嗯，然后对，跟郭博士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啊，也确实是这样的。 嗯、 然后也今天给我们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推荐一些啊，你认为还不错的。不管是国内的也好啊，还是国外的也好，我们更值得再去回看的，更值得哪怕一些经典的这个爱情片给大家推荐一些。 好的，我觉得比较经典呢，可能还是《大话西游》这部影片，因为实际上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大话西游》呢，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说可以在电影圈当中属于是后现代的一种爱情电影方式，因为在传统的我们说的这种爱情影片当中，可能更多的都是那种，比如说是戏剧化，然后很多的这种证据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我们会严格的按照那种我们说英国戏剧的模式啊，包括好莱坞戏剧模式创作。但是在《大话西游》当中，我们第一次会发现，它是一种调侃、戏虐，然后甚至是无序解构的方式来进行的对于爱情的一种阐释。在前面很荒唐，但到最后的突然间发现到爱情那种真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来讲，它是开创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啊，包括它这已经其实已经引到我们现在很多这种爱情电影的一种表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这个影片值得大家看，而且必定啊非常非常的经典。同时呢，他也是用那种我们说，你知道，我们其实爱情片最难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无序的，然后甚至是没有一些主题的方式，把一个特别深邃的关于爱情感的事情给你说明白了，甚至能打动你。我觉得这样的影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也值得大家去回看啊。这是一个我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过去的经典的。 嗯。 那么第二个经典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电影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男性年轻之后的女孩》，对吗？啊，包括这个《蓝色大门》，这几部影片实际上来讲呢，都是从一种小清新的角度来讲呢，把我们的过去的这种学生时光的啊一种最纯粹的，然后最无功利化的爱情呢，给你表现出来。当然，这影片结局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它最终啊还是现实是现实，爱情是爱情。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相爱的人未必就是能够成为那种最合适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段爱情可能更多的是教会你去成长。其实，你最后走到婚姻这样的一个殿堂， 这是我刚才提的这几部影片。那么最近来讲呢，我觉得还有这个像前段时间这个像《非诚勿扰》，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谈，你说它算不算爱情片，我觉得它算这种，它可能更多的是站到了这个我们这种中青年或者是即将结婚的人他们的角度去来去感触啊，一段婚姻一段爱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刚才给大家推荐几部影片呢，一个是从经典的角度，它可能它的风格比较迥异啊，然后甚至很多大家都知道它经典的一个原因在哪里。然后另外两部呢，一个是可能站在一个是对过去的爱情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个是站在我们当下的，然后对于爱情的一种守望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这几部影片是很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国内吧这几年我觉得就是真的突然间想起来的这样一个影片。 好， 谢谢郭博士，蓝色大门， 谢谢。 然后大话西游哈，还有非诚勿扰，应该说马上会迎来我们的这个春节的假期了哈，大家可以在家里猫在家里看一些经典的爱情影片哈。 好，感谢郭博士今天和我们的连线和分享，谢谢。其实刚才郭博士给我们开脑洞之际啊，就是我也在想，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近几年的这个国产爱情片的质量我觉得还都是不错的。 是吗？ 啊， 提几个， 比如说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 啊，真的是， 对吧？北京遇上西雅图，还有这个你的偶像李亚鹏和这个徐静蕾，当年那部经典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把它 将爱 将爱，对对，把它这个，对对对，最早的时候是电视剧， 是的，后来这电影叫将爱， 对对对，叫将爱嘛，对对对，然后也是这个延续了这个 IP 嘛， 是的， 延续了两个主人公的故事，比如说还有就是孙红雷和李冰冰演的那个我愿意，也是讲述了一个就是婚姻失败的这个男青年和一个大龄女青年在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 这种讲都市爱情的电影真的会特别容易引起观众们的共鸣， 没错， 因为真的和大家的生活离得太近了，而且从中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对， 这次这个前任三我还没有看，我本来是不打算去看的 啊， 但是就是鉴于他这个现在这个现象已经如此之这之狂啊，就之热烈，就是这种这个现象级到的这个程度，所以哎呀还是打算去看一看吧。 对，其实我这 看一看都触动了大家哪些心弦。 对对对，然后我这两天我是被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两首歌啊，说散就散还有体面，然后这歌的我被他有点这个洗脑啊，包括这个词儿写得非常好嘛，分手应该体面是吧，谁都不要就怎么怎么样啊，对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走心的。 其实刚才郭博士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有感触啊，他说这个爱情电影或者说爱情其实教给我们的就是成长， 对 对吧，这个前任这个系列啊，这个套系我觉得其实就是和成长非常非常相关，对不对？ 谁还没有几个前任呢？真的这样啊，我知道这大家可能这网友朋友们，我们的铁杆粉丝都知道你爱看电影，你再跟大家说两部是吧，因为大家、这个、 我说两部，我说太老了， 没关系，可以啊。 刚才你问郭博士这个爱情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第一个是廊桥遗梦推荐给大家，这是一部虽然老但是非常好哭的电影 啊。 什么叫好哭呢，就是你看这电影哈，只要你看进去了你一定会哭，而且是那种哇哇大哭。我有好几次就是自己在家就刚好就是电视上在放啊，电影频道什么的，哭的那叫一凶猛。这是一部非常好哭的电影，当然还有更经典的，对吧？泰坦尼克号， 没错。 这是真的是不可取代的一个位置， 没错没错啊。其实如果说前些年的时候你可能看廊桥遗梦还会哭，那么到现在你重新再 更会哭了， 还会哭。 廊桥遗梦讲的是婚姻里的这个爱情， 能哭就好，说明还正 年轻， 年轻正青春。 好，继续来跟大家说文艺方面的消息哈。百老汇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在北京开演了，改编自同名的影片。说美国的这个百老汇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呢，已经确定要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月14号。那么该剧呢，也是改编自2001年上映的同名电影《律政俏佳人》，讲述了女主人公埃利伍兹为了追求梦想，不断打破偏见的成长故事。那导演表示呢，与以往版本不同的是，这版音乐剧新增加了视频部分，除了女主角的逆袭故事，演出中还有两只小狗走上舞台，吉娃娃还有一只斗牛犬，他们都为剧情的推进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再次提醒大家呢，演出是持续到1月14号，也就是明天后天对吧，今天是12号，所以说对这部戏有兴趣啊，大家有时间去观看的话，在保利剧院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部话剧推荐给大家啊，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我们的荆轲》近期再登首都舞台的剧场啊，是首都剧场的舞台，开启了北京人艺2018年的演出序幕。话剧《我们的荆轲》由莫言编剧，任明执导，由王班、李小萌等主演啊。该剧首演是在2011年，所以说这次也是再次登台。其实首次登台的时候呢，就以其强大的主创阵容，还有对历史的个性化的解读，引发了观众。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去。因为马上就要周末了嘛，对吧？明天后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看一看剧，可以度过一个这个非常惬意的周末。 确实是这个，可以多参加一些室内的活动，因为确实是比较冷哈，给自己增添一些文化的气息。北京时间来到了8:55，我们今天早上也聊得差不多了啊。看到现在我们接下来一个时段的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送给大家一首歌， 送给大家一首 She Tell Me， 待会儿回来。 Une chanson contente, pas une chanson déprimante, une chanson que tout le monde aime. Elle me dit, tu deviendras milliardaire, t'auras de quoi être fier, ne finis pas comme ton père. Elle me dit, ne t'enferme pas dans ta chambre, vas-y secoue-toi et tant, dis-moi c'est quoi ton problème. Elle me dit, qu'est-ce que t'as l'air coincé, t'es défoncé ou t'es gay, tu finiras comme ton frère.

在每次的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两到三名北京的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讲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故事啊，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对青年人的担当、青年人的责任的理解。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同样迎来了两位非常年轻的小伙伴，我来一一介绍他们。首先在我身边的这位女孩，她是李金珠，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大四的学生，她是首都大学生英才学校的学员，曾任民社院团委志愿部部长、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分会长，曾获得省三好学生、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志愿者等称号。他荣获过第22届中韩青年论坛校长奖，是 APEC 会议志愿者。他参加了中韩大学生志愿者交流营，是930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这个青年人之一。他也是团市委青年服务国家英才基层治理影随计划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丽事业美好人生全国彩妆技能大赛上携手贫困女性夺得大赛的冠军。我们欢迎金珠。 嗨，大家好，我是李金珠。 我们嘉宾讲话的时候可以稍微离那个话筒近一些，让大家更好的听到你们的声音哈。金珠的这个大学生活非常的丰富，刚刚听到她的履历就会感觉到不仅是校内非常的活跃，在校外也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哈。待会儿我们来听听他自己讲一讲他在整个大学期间的收获。接下来坐在金珠旁边的范晨，他是北京行远公益服务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部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成员，21届中国五四青年奖章的评委，北京市社会好人，北京市孝心，北京市五星志愿者，海淀区的十大明星志愿者。欢迎范晨。 大家好，我是范晨。 两位非常非常的年轻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叫我的公益心，是因为两位其实都在校内外吧做了很多跟公益有关的这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听金珠和范晨分别来讲述他们在学校内外做的那些和公益有关的事儿。我们有请金珠吧，先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金珠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哈，我们知道其实在大学校园里正在孵化我们中国最年轻的，也是我觉得最有力量的一个志愿者团体。从这个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几年就已经开始在就是北京的高校里培养这个赛会的志愿者，还有这个城市的志愿者了啊。那我们来听一听金珠是如何走上志愿者之路的。好，你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大四学生李金珠，我宣讲的题目是我与志愿同行。说起志愿，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由于日语课成绩突出，被选拔为中日交流小志愿者。一次志愿活动的过程中，一位日本小伙伴指着门上的福字儿，问我这个字儿为什么要倒着贴时，我自豪地给他道出了其中的缘故。我说，这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寓意，福字倒着贴，意味着福到了。听了我的解释，小朋友频频满意地点了点头，还连声说了几个谢谢。这或许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与志愿服务的亲密接触，并对志愿服务有了朦胧的认识。高考结束，我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就报考了一个与志愿相关的专业，社会工作。上大学后，因为专业的关系，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关爱帮助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之类的活动，也常听相关讲座。有一回，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李院长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讲座。当我听到社会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精神病人，他们也有回家的心愿，我很受触动，就想帮助他们实现他们回家的心愿。但是帮助精神病人康复回家，对于一个女大学生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中韩大学生青年论坛上获得书名女子大学校长奖。我认为青年人就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由于我热心公益活动，学习成绩优良，被提前保送到了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学院。在人大面试时，考官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选择社会工作专业？我想，正是因为我对关爱帮助弱势群体的无限热爱，加之社会对于专业助人服务的巨大需求，让我认为自己所学将大有用武之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青年一代人就应该意识到自己肩上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传统美德，一起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谢谢大家。 谢谢金珠给我们带来她的故事哈。我觉得金珠的故事里最重要的是贵在坚持。从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参与志愿活动，爱上了志愿活动，那从此呢她好像一直没有放弃这件事情。上大学之后也是每周五都有坚持去这个学校里。我们刚刚看了的很多金珠在参与志愿活动的时候的一些照片，一些图片的资料，能感觉到金珠真的是一年365天哈，这个年复一年的参与了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志愿的活动啊，投入到志愿工作当中去。那待会儿呢我们会来再仔细的啊跟你聊一聊你的这个专业社会工作啊，以及你未来的一些规划。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到另一位青年代表范晨哈。范晨和金珠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在于范晨不仅自己是一名很优秀的志愿者，一直在坚持致力于志愿工作和志愿服务，他还把这件事情变成了自己终身的一个职业。范晨呢成立了一个应该说是志愿服务的机构，对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范晨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范晨，是北京雄远公益服务发展中心的负责人。今天我宣讲的题目是我的公益心。我是一名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但如果搁5年前您告诉我未来我会将公益作为毕生事业，那么我准不信。因为我是学通信工程的理工男，去华为才该是我的事业。还记得大三的下学期，班长跑到班里说：静一静，静一静，咱们校团委有规定，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必须积极参与公益服务，干满32个小时才能毕业。我永远不会忘记团委的一个小规定，让我的通信事业变成了公益事业。第一次公益服务便是做一名地铁志愿者，站在地铁口为过往的人们指路。虽然忙碌且辛苦，但当我听到一声声谢谢的时候，我的心里是由衷的快乐的。后来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参与各项公益服务。慢慢的我发现公益服务让我这个大学生对于未来想干的事情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想让更多像公益一样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我的努力被更多的青年人所喜爱。大学4年的时间里，我参与公益服务累计时长1172个小时。随着公益服务的深入，我身边的公益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了。于是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益队伍，行远公益。在成立大会上，有人问道：行远成立了，我们干什么呀？干公益呀。一个人想都没想就站起来就说了。可是公益有很多种，我们具体干哪一类呢？我思考后回答他说：同志们，我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可能专精于某项事物，但我们都是年轻人，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与创新。我们应该做的是公益理念的倡导者，让更多的人

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青年代表的故事以及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青年的担当的理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请到了两名一直致力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我的公益心，我来分别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青年榜样哈。首先是李金珠，他是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四学生，也是首都大学英才学校的学员。在整个的大学期间呢，他一直致力于志愿服务。那现在呢，他也是已经提前保研中国人民大学。欢迎金珠。 大家好，我是金珠。 坐在金珠旁边的呢是范晨，他是北京行远公益服务发展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全国优秀的共青团员，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他是从一个纯理工男变成了一个职业的从事公益服务的人士。欢迎范晨。 大家好，我是范晨。 欢迎两位。刚刚我们听了两位的故事哈，现在我想先问问金珠吧。我们最近总在提一个词叫不忘初心哈。那我就想从你刚上大学开始问，你说因为在初中的时候你接触过一次志愿活动，所以对志愿工作这件事情有很强烈的好感。那在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选择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是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当时做这个决定，因为对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可能我们一般的这个年轻人不是特别了解哈，当时是怎么想的？ 确实像爽姐提到的这个不忘初心，究竟这个初心是什么，这个心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或者是怎样的体验呢？我就想先跟大家说，最近有一个特别热播的一个综艺节目《国宝档案》，就刚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有一期节目当中呢，邀请来一位年逾古稀的志愿者爷爷，当主持人问到他说，您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要在故宫当志愿者讲解员呢？安享安度晚年这样不好吗？然后这位志愿者爷爷他这样说，在我帮助游客之后，当我看到游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向我频频的点头鞠躬致谢，自己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满足和愉悦感。就是这种满足和愉悦感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当我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和这位志愿者爷爷有一种内心的共鸣。我就觉得想说的是，不管你是17岁还是70岁，只要你乐于去奉献，愿意去帮助别人，在这样的志愿服务当中，你都会收获像我们心理学上马斯洛所提到的这种心灵的高峰体验。正是这种体验，也许就是在我年少时期是我走上志愿者这条道路的一个原因。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初心。这种心灵的高峰体验得到的这种自豪感，这种神圣感，觉得我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有一种个人的价值感的一种体现，是我的初心。 金珠提到的这个高峰体验哈，其实是我们心理学里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就是说当人处在高峰体验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特征。首先他很忘我，他会忘记自己的存在，就是对于自己得失的那种计较啊，会变得很弱，然后他会全身心的非常专注的投入到他在做的这件事情当中。忘我是高峰体验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征，对吧？另外就是在这个高峰体验中，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你是在一个非常愉悦，就像刚才范晨用的那个词，他说获得感很强烈。因为你自己有获得感很愉悦，所以时间就过得很快。金珠是因为这种高峰体验哈，选择了这样的专业。那其实听到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我也觉得咱们中国尤其是北京哈，现在在这个打造世界一流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非常需要就是志愿工作快速的发展到一个成熟期。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学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你们是特别专业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们这个专业最主要的是哪样一些课程？你觉得要是做一个专业的志愿者或者是帮助他人的人，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专业的技能？ 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工作的它主要的课程。 嗯， 首先是我们社会工作的四大法宝。 嗯， 就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嗯、 社区工作和社会工作行政。 嗯， 这个是我们针对我们社会工作所面对的对象的不同。 嗯， 比如说一个人，我们面对一个案主。就是个案工作， 嗯， 我们面对着八九个人、十几个人，这就是一个小组工作。 嗯， 比如说我们去到朝阳区或者是东城区某一个社区， 嗯， 去给他们做工作，这就是一个社区工作。 嗯， 现在尤其是提到这个社区治理， 嗯， 就社会工作在这个当中发挥的作用就可能是很大的。 嗯， 包括我们的三社联动、社区、 嗯、 社工。以及我们的社会公益社会组织这样一个三社联动。最后一个就是社会工作行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宏观层面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说我们社会工作者其实要做的就是把国家的政策通过一个社会福利的传输体系来传输到我们基层当中。 嗯， 这就是我们社会工作的四大法宝。 嗯， 除了我们社会工作自己的有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之外呢，我们还有心理学的部分。 嗯， 就比如说你在跟一个案主相处的时候，你怎么跟他沟通，怎么与他陪伴，怎么用倾听和同理心来解决他面对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嗯， 这都是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心理学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学。 嗯， 此外呢，管理学的东西也会学，比如说就像范晨这样运营一个社会工作机构， 嗯， 就需要很多这种比如说个案管理或者是督导的这样一种知识。 嗯， 社会学的知识我们也是会涉及到，比如说像经常提到的一些韦伯呀、图尔干呀这些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的理论。 嗯， 其实我们也是属于社会学系下面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学科。 嗯， 所以说通过这些各个学科界定，就是我们社会工作所需要的东西。 嗯， 我们社会工作者呢，必须是要一定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全才，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多面手。 嗯， 这样才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的解决的路径。 嗯， 这样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只有自己变强了，才能更好的给案主赋权增能。 嗯， 才能让社会变得更好。 嗯，我觉得金主总结得特别好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你得是一个全才，得是一个杂家，也能够感觉到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它不仅有社会学的这个理论，还有心理学，还有管理学，可能真的需要你有十八般武艺才可以。也希望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哈，如果你有志于从事社会工作，有志于成为一个特别专业的志愿者，有志于终身一辈子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哈，得到这种高峰体验，你也可以考虑去报考这样的一个专业社会工作啊。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范晨，和金珠相比，范晨是一个跨界人才，对吧？刚刚上来说，如果按照他的这个专业的发展来说，他应该是去华为造手机的，对吗？那后来呢，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啊，想问问范晨，你的初心是怎么样的？是发现了我们就是目前学校里这个志愿活动的一个漏洞，或者说是一个需求，然后让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对吗？ 我最开始的初心其实想的并没有那么多，就跟普通的大学生一样。 嗯， 就是选择这个专业，然后呢通信工程。 嗯， 然后就是按照这个专业去规划。 嗯， 就是我想大学生都是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的想法也是跟我同学们一样，就是去华为、联通、移动，这是最多的 运营商。 对，包括现在我的同学也是在那里最多，还有大唐电信这些单位。然后呢，就是改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去做一名志愿者，就是因为按照学校的要求，我们也是，而且去参与。一开始的参与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市智联呢有一个志愿服务时长。 嗯， 当时就想着说做志愿者也是个好事情，然后呢在自己的履历上能多添加一个就是这种色彩吧，算是。 嗯， 然后呢就去参加，然后呢参加了以后呢，之后呢我觉得这个越多越好。 嗯， 然后呢说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活动的时候，就基本上都去参加志愿服务了。 嗯， 随着参与的深入，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有变化了。 嗯， 就除了同学以外，包括我身边都是很多也是同样的志愿者的小伙伴们。 嗯， 等于说相互感染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未来的就是想做的事情就是有了新的想法。 嗯， 因为大学生吧，刚要毕业的时候，可能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包括想干的事情，是需要一个塑造的过程。 嗯， 就这样子，在这个公益服务当中，就是把我塑造成就是想去做公益服务了。 嗯， 于是就是从毕业以后 就选择了这条道路。 嗯， 就一直。 范晨刚才说的是自己身为一个普通的志愿者哈，心态上发生的一些转变。但其实刚刚我们听他的故事，其实最宝贵的范晨做的事情是他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发挥的这种创造力和能动性。比如说你们这个什么雪山探险的这个密室逃脱哈，就是把这个志愿服务和一种对于可能政策啊和我们的一些党史的这个学习融入到游戏当中去，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创意吗？ 是的，就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咱们刚才金珠也提到了，有点像那个社会工作当中的小组活动。基本上一开始呢，就是我的同学基本上提到这个就是上学的那种毛概呀，包括这些政策理论呢，他们就是相对来说觉得传统的教学方式相对来说枯燥一些。然后当时又想如何把一些就是那时候看那时候那个时候是桌游啊，包括密室逃脱特别盛行的时候。当时我就想了想，通过哪种方式说能把这些有于青年成长的知识，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青年所喜欢。尤其是当时听到总书记在2014年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三严三实的，我觉得他可能不光是作为一个就是共产党员的一个作风建设的要求，他做人要实，谋事要实，然后严以修身，严以律己。然后提到这些点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能按照这个方向去规划自己作为价值观的话，远比那些鸡汤要好得多。 是的，我们都说寓教于乐哈，我觉得范晨对这四个字的理解特别深，特别会把这个志愿服务的和志愿理念的这个精神融入到游戏当中，特别成功，对吗？ 对。 但是后来成为了一个就是职业的，专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从一个大学生，一个普通的志愿者转型为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我觉得这个转型还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哈。那可能你运营一个机构涉及到的方面就更多，你有自己的员工，你得设计发展的战略。现在这个你们的这个公益机构大概会致力于哪样一些工作，然后是怎样运行的呢？ 这一方面呢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要偏一种公益服务，另一方面还是贴合一些就是我本身就是原来这个学的这些那个技能吧，算一方面是用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然后呢谋生，也算是用我们专业技能然后做一些社会服务。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设计一些就是专业化的一些小组活动，然后呢有些像咱们提到这些政策理论的，然后呢我们让它更加深度， 主要是通过授课的方式， 授课，然后呢领导就是有点像那种领导力课程，国外的领导力课程， 叫 leadership。 对，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自己专业的会做一些就是互联网的一些项目，等于说一部分是用自己的专业服务，另一部分呢就是还是说毕竟要吃饭嘛，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组合起来做。 一部分是培养人的技能，一部分还是在用这个互联网和电脑的一些专业的技术哈。刚刚也听到范晨的这个履历哈，他现在是国家级二级心理咨询师，我知道这个咨询师是很难考的啊，而且有着国家心理二级咨询师，其实你就可以给别人做心理咨询了，你是一个很专业的心理学人士哈。为什么会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考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一个资格证吧？ 因为首先就是提到公益，提到志愿服务，首先我要帮助别人，首先第一点自己要足够专业，不是说我设计来的一个活动，我们自己设计的活动不能说带着大家是瞎玩，或者说我们给大家传导的这种政策理念一定要是正确的，所以首先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政策理论我们要经过详细的论证，并且我们会邀请高校的教授给我们的课程做一些的就是校对啊，包括修正，然后给我们一些指导。另一方面呢就是活动的内涵，他们基本上如果让大家觉得有意思，那肯定是这个活动要一环扣在一环的，等于说这样活动设计当中的话就很需要一些就是咱们心理学 基于人心理的这个 这些 特殊的设计， 然后呢并且呢说通过我们的小组活动也能看到活动当中的一些人的性格，包括他潜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形式给他们进一步的服务。所以说用专业化去做专业的事情，这是我们由衷想做的事儿。 越来越专业了。那说到和人打交道呢，其实刚刚也听到在金珠的过程中，在金珠的这个故事中啊，金珠服务过很多不同的人群，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群是精神病人啊，然后还有这个小朋友对吧，也有这个中老年人。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精神病人这块，因为作为一个 很有朝气的大学生哈，去和精神病人打交道，其实心里多少会有畏惧的啊。我知道你服务的时间也不短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总结出来一些和这样的特殊人群去打交道的一些方法，或者说一些技巧吗？你觉得需要一个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和他们相处？ 其实我那个接触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是我主动请缨要去的。因为有学校邀请了海淀金房的李文秀院长来给我们去做讲座。当我听到社会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精神病人，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回家的这个心愿。当时听了以后，我就很受触动，就也想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去帮助他们实现回家的心愿。尤其我联想到自己身边也有同学的妈妈是精神病患者，是有家不能回，特别的痛苦，所以这次看到了这样的海淀金房模式这么有成效，能够帮助这些精神病人回家，我就更想去做这个志愿服务，更想去学习这种模式。在我正式成为海淀金房的这个志愿者之后呢，其实就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我接触到的面对的真的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不管是从他们的神情状态，或者是语言行动，都是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的，真的是流露出的那种病态。但是他们这种生理上面的神经性的这种病态，生理病态是由有专门资质的精神科的医生去治疗的。那我们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做的是什么呢？其实上这些精神病人，他们不光是有这个生理方面的问题，他们其实也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社会工作者主要就是帮助他们治疗社会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些精神病人，他们往往得了精神病以后，就是十几年几十年都会在精神病院里，有这种完全封闭在这个院舍当中，不去与外界接触，可能自己就会有这种自我封闭，或者是如果真的哪有一天可以回到社区回到家庭之后，也会受到这种难以被社会家庭融入的这种社会适应的困难。那么我们社会工作者主要就是解决的这部分问题。我自己来就是接触之后有所总结的话，就是说我们对待这些精神病人要像跟所有普通人一样去尊重他，甚至是要给予比普通人更多的一种更多的关爱，以及更特殊的关爱。像我们刚开始接触精神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就是有些就是不愿意与我们沟通，表现出一种很冷漠、回避、 抗拒 这样，对，是一种抗拒的心态。我们刚开始发现他们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听歌，当时我们一放那个音乐的时候，就会有人跟着小声的吟唱，特别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其实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温暖人心的歌声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之间破冰，得到一种就是更好的交流，来逐渐打开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小组活动当中说，大家有没有愿意上台来就是唱一唱这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啊。但是第一次活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上来，大家都就像老师叫我们回答问题一样，有没有同学回答这个问题啊，然后大家都开始低下头看自己的作业本或者看别处。当时我们说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都逃避我们的眼神，没有一个人愿意唱，当时场面也是极度的尴尬。然后我们就是发现评估了一下他们的问题，可能就是他们在这个交际交流方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就在小组工作当中呢不断地加入这部分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想让他们如何让他们提高自己的自信，让他们愿意去在台上展示自己表达自己。我们就有一个方案，就是让他们每个人在纸上写出来自己的优点，然后再把别人的优点写出来，悄悄地贴在另外一个人的背后，然后再让别人诵读朗诵出来他们的优点。让自己发觉到自己其实有这些优势，就会有一种增能赋权的这样一种体验，觉得自己也不是一无是处，觉得自己也是有优势，自己也是有优点的，就会有一种自信。 慢慢的在我们的活动当中，这些自信这种自豪感逐渐的培养出来，大家也发现其实我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的，所以他们就逐渐有一个两个愿意上台来展示自己，有一个两个愿意唱歌，然后甚至有一个病人，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活宝，他竟然在我们最后一次小组工作上朗诵了一首就是假如生活欺骗了我，不要悲伤，不要犹豫，忧郁的日子总会过去，幸福的日子总会来临，当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里也很受感动，就觉得应该重新衡量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我们之间相互学习共同促进的一个过程。 可能越是这些我们说社会的弱势群体哈，有一些缺陷的这些人群，他们越缺的就是别人的肯定、认可，对自己的赞赏和这种信心哈，可能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去给予他们这个方面的补充和给养是最重要的。再来问问范晨哈，我们中国的这个志愿工作啊，志愿服务的这个事业，起步不算特别早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但是据我所知，就这个可能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的这个志愿服务机构还好一点，可能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志愿服务机构就走得更艰难啊。现在你是这个一个志愿服务机构的主理人了，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和规划对于你们这个机构？ 对于我们机构的规划，其实就是还是一个方向，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加专业，然后做得更好，这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做的也是说，就是其实很多人也有一个公益的梦想，他们更多的担忧就是我参与公益了，那是否可能就是生存的问题、生活这些问题。那想通过我们自己这些例子，可能很多的这些公益人的例子，去告诉大家，公益也是一个行业，我们选择这条路全职的公益道路同样也能生活。就是您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不忘初心，然后我觉得更符合我们的话，就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这样一个角度，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信念，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我觉得不光是公益行业，我觉得其他的行业同样都一样能成功， 创收盈利都不是问题， 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些员工，就是可能别人会对于未来的规划可能会想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蓝图，而我们想的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就是如何把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的在服务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公益人他自己也能得到一个就是相对好一些的一个物质保障，这样子就是有了基础的物质保障，才能有更好的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形式，才能好更好的工作嘛， 才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可能性哈。好，最后再问问金珠，现在也知道你已经保送人民大学了哈，我不知道你保送的是什么专业，用简单的几句话说说你未来几年的规划吧。 其实我的专业还是社会工作， 会延续下去哈， 一直延续这个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想做得更精，做得更好，其实我自己的梦想就是继续坚持做一个社会工作的教师或者是社会工作的督导，来像我的老师和我的督导这样，把自己的所有经验知识传授给一批一批的社会工作者，让我们这种社工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谢谢金珠和范晨给我们带来他们从事志愿服务的经历哈，让我确实感觉到了不忘初心，以梦为马，这样看似好像就是有一些 bling bling 这样闪光的词哈，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切切实实的落到实处的，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志愿者这个大家庭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本期北京青年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志勇，感谢大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去超市，蛋蛋妈说